一瞬心变了，刺痛的心微微的疼。窗前的那盏灯陪我在暗夜痴痴的等，抱着戏想着你，那些誓言如此的清晰。庭院的那株莲已失去了往日的娇艳，思念有多痛，我的寂寞就有多重，想把往事尘封，无奈却已泪如泉涌。心里有多痛，我的寂寞就有多重，如今心思谁来陪我度过那寒痴痴的等，抱着戏想着你，那些誓言如此的清晰。庭院的那株莲已失去了往日的娇艳，思念有多痛，我的寂寞就有多重，想把往事尘封，无奈却已泪如泉涌。心里有多痛，我的寂寞就有多重，如今心思冰冻，谁来陪我度过那寒冬。思念有多痛，我的寂寞就想把往事尘封，无奈却已泪如泉涌。心里有多痛，我的寂寞就